几笔华冈，这是一个沉静的下午。华中校园在烈阳下，美的介于御华园与飞禽公园之间，集合了传统与现代，人工与自然。办公室前，喷水池依旧规律地喷洒，而规律是机械不变的恒常。因着水池不是独立的，连着一道我俗称之为流渠，美称之为清流的人工渠道，有几个源头，淌出源源不绝的水。在这种下午，泪其边上，颇有逝者如斯之叹，就只怕一旦机械运作失灵，或为者不为人知的人为因素，源流中断了，只剩下一滩止水。此时如未尽速清理，苔藓迅速爬满，空气中于是隐隐飘扬淡淡的腥味儿。停滞使一切腐败，动力是前进永世不离的亲密伙伴。当烈阳渐淡，人生渐悄，源流暂歇，只有水边一溜棕榈，或荡漾着清风的妙曼，或挥舞着午后的寂寞。黄昏，如果心情淡定无波，钟楼前的林荫大道是一条可以来回踱步，安定而笃定的时光隧道。从校门入口登步向前，右手边最震撼心弦的是钟楼的红毡与古桌，圆融内敛而又沉着，巨大的圆柱矗立于华冈顶端，俯视前方辽阔的草场，虽没有鲜艳夺目的七则，有的却是历史的见证与岁月的斑驳。开创者支着拐杖，在后人瞻仰下在前引领，后继者弘毅追随，开创另一番新的气象。于是一边是绵远的历史重任，一方是平坦宽广的绿草如茵，新旧的交替与交融，大道既衔接着过去与未来，奔驰其上的是白衣黄裤的任重道远。偶尔烦躁了，可以登上楼顶，鸟瞰苍茫。苍茫中，在无言底寂寞下，君子体会了天道的运行，而自强不息，万物于焉生长，人于是成就了自我。而在自我成就的过程中，是拆与建的重新组合。拆并非摧毁过去，建确实迎向未来，装修更是苍劲与柔媚的结合。在过往争者的默默凝视下，或是山中无日月，再不知人间何事，或是陋巷丹石，自得言子之乐，或是废寝忘食，兼善天下，一并鞠躬尽瘁于洪荒之中，人各选择了自己。